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22集，诸事不顺。苏青竹一进门就看到陈默盯着电视机在打游戏，完全和洛翔一模一样。 回来了，来得正好，快过来。 苏青竹看到游戏被打通关，直接跳了起来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你打游戏还是这么菜啊？这戏路都5年没更新了。 苏青竹一把夺过了手柄。 谁让你破纪录的？ 我买的游戏机我还不能碰吗？ 你终于承认了。 承认什么？ 别演了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 我回来了。 苏青竹不说话，只盯着陈默看。 你听我的，马上离开华城，不要再参与任何行动了。我不希望你有危险，也不希望你再受伤了。 我哪儿也不会去的。 你不是想见一次洛翔吗？我成全你。 你不是谁的替代品，谁也替代不了你。 你仔细想一下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你也怀疑过我就是洛翔？那份长达5年的期待是不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？只要接下来你不说破，我就可以一直陪你演下去，你喜欢谁我就演谁。 说完了。 说完了。 苏青竹突然上前牵住陈默的手，来到门前，一脚将陈默踹了出去。 滚！ 他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不走，我走。 看着陈默的背影，苏青竹缓缓关上门。在苏青竹转过身的一瞬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陈默忧心忡忡地走着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他的面前。 上车。看样子你的计划又失败了。 啊？什么计划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我们翔哥不想让苏警官卷入危险之中，暗示他赶紧离开，结果人家小姑娘就是铁了心要留在这儿。我猜的没错吧？ 懒得理你。 你怎么会猜到这个结果啊？ 我是过来人，当然明白。要不阿强，你就跟他坦白吧。我估计啊，他早就已经看破你了。 行了，别废话了。老陆，还是先谈谈梁龙吧。 我们的计划很顺利，接下来他就要开始对大辉动手了。 出租车消失在夜色中。余生海坐在车内，看到陈默低着头走进安全屋。这时余生海的手机响了起来。 你要的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。 你说。 完全吻合。 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。 长久的猜想被印证了。余生海与蒙哥会面，蒙哥取出一份卷宗交到了余生海手中。 你说的那个洛翔案底清白，只在一个案子里留过指纹，是一起发生在7年前的车祸。当时警方怀疑车上被劫走的是毒品，但由于没有证据，最后不了了之。 余生海翻看着卷宗。 既然没有证据，当时怎么怀疑上他的？ 死者手机里有一张模糊的照片，证实洛翔在案发现场出现过，不过救护车赶到时司机已经断气了。刚才有同事说洛翔死在了5年前昆托的那起案子里，你确定洛翔就是这次结案的嫌疑人？ 指纹不会说谎。 余生海翻到司机信息，看见名字栏里写着林大顺。 倒真希望他死了。 货车在哪儿？证物也取一下吧。 余生海在蒙哥的指引下来到了那辆废弃的货车前，随后蒙哥将一个装着手机证物的证物袋交到余生海手中。 嫌疑人的指纹就是在这部手机上发现的。 为什么死者家属不把证物领回去？ 死者父亲隔三差五都会找我们一次，希望通过更多的线索把凶手找到，所以就一直存放在这儿。 帮我买盒烟，我上车看看。 啊，辛苦了。 蒙哥离开后，余生海立刻抄写了档案上的一个手机号码，又戴上手套取出手机，用车载电源充电。等蒙哥回来，余生海已经做完了一切，他将证物袋递还给了蒙哥。 都查过了，没什么有用的线索，不好意思浪费了你几天的时间。 啊，没事，那我就放回证物科了，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去。 啊，不用。 蒙哥再次开车离去，余生海输入抄写的号码，编辑短信，证物，手机。发送完毕，余生海取出手机卡，将手机丢进了垃圾桶。另一边，廖永嘉走进安全屋，只见陈默横躺在地上，手里握着酒瓶。 廖警官，你等我收拾一下。 不用收拾了，时间紧，我简单说一下行动计划。 余警官呢？ 不等他了，我们先开始。 嗯。 根据你在冷藏车上查到的情报，我亲自去林展雄的农贸市场查探过，大辉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和林展雄有过密切接触，可能是在合作，以猪肉运输的方式转移毒品。那这是昨天偷拍到的照片，农贸市场人流密集，我们也没有证据，无法逐一排查，在附近也没有找到有关毒品的蛛丝马迹，所以只能将目标定在林展雄身上，而梁龙就是你目前唯一能依靠的人。 林展雄是什么人？ 他不是毒贩，但和毒贩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很多年前，他的大儿子运送毒品遇上劫匪死了，劫匪之一就是洛翔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个案子的最终定性是意外，林展雄并不知道洛翔的存在，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。 此时在农贸市场，林展雄的办公室里，大辉正捧着林大顺的佛牌，对着佛像朝拜。 最近诸事不顺，先是桑波，接着又是两名得力干将莫名失踪，这两件事情之间肯定有一些关联。 林展雄低着头不敢说话，大辉将佛牌放到林展雄的手心。 我们是合作伙伴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？ 养殖场都腾出来给你了，还要我怎么做？ 这趟货你来送。 不行，这个我做不到，你把东西放我这儿，我可以当作没看见，但是要我来运，一旦被警察抓到，我所有的产业都要被查封，你自己想办法把他们运走。 大辉从袋子里拿出一摞摞的现金，摆在了林展雄的办公桌上。 展雄木业，真以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了？没有了你，他们就活不下去？这么多年，你的人不都是靠我养着吗？仅仅靠卖猪肉生鲜，在华城这种地方，估计早就饿死了吧。 那也不需要你的施舍。 你现在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你那个傻儿子。 大辉说着往外走去。 把车都调过来，这种事情只能你来做，毕竟 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修车厂后院的房间中，在一块黑板上，陈默标出了桑波、大辉以及余生海，他们的照片连成了一张线索图。陈默又将林展雄和那辆冷藏车上的照片也钉在了黑板上。 我要接近大辉、林展雄，不只是为了完成廖永嘉的任务。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我想，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，来破解当年的迷局？ 你确定他就是五年前你在灯塔附近看到的那辆车？ 确定。 陈默脑海中浮现出了当时的画面。剧烈的爆炸声从港口传来，洛翔驾驶着皮卡冲向港口，前方一辆冷藏车迎面驶来，车灯照亮了冷藏车的车牌 78TNS3。 两辆车几乎就要撞上，洛翔瞬间扭转了方向盘。 我们找了五年都没有找到，竟然会出现在林展雄那里。 我猜测那批不翼而飞的海洛因也一定和林展雄有关，或许能从他和大辉身上找到线索。 第二天，梁龙披着浴袍带着陈默往办公室走去。 最能打的几个全都喊来了，戴维给你一辆车，他动起手来比我们当年还狠。 确实。 办公室的桌上摆满了枪械，戴维和几名手下正在擦拭。 哎呀，好久没用，都快生锈了，试一下哪一把趁手。 陈默拿起一把手枪，快速拆解又放下。 不喜欢？戴维，把我的枪给他。 不用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洛翔了，人你留着，枪你收好。 那你呢？ 戴维快步走向梁龙。 龙哥，有人找麻烦。 陈默和梁龙走了出去，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执法人员站在大堂中央。 你们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 我是。 梁龙看了陈默一眼，随即退到了陈默身后。 是这样，有顾客举报澡堂的水质存在问题，我受资源环保局的委派来检测一下你们的水质。 梁龙上前几步想打人，被陈默拦住了。 谁他妈举报的？ 行，我们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。 执法人员一丝不苟地做着水质测试，陈默全程认真地观察，记下每一个步骤。试管在执法人员手中甩动，里面的液体变了颜色。 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清楚。 梁龙面露不解。